锵锵三人行，为了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请来两位学者型的嘉宾。什么叫学者型？就是学者，不光是有型啊。这个于世存老师好久没来了啊，最近跑少林寺去了，是吧？ 没有， 练得了什么神功？ 没有，也就是跟永信大师聊了一下。 哦，你看看，这个曹老师呢，这个也是研究这个艺术史啊，在这个国内现在活动比较多啊，但是他是因为今天本来有事儿，但是因为对我们这个话题啊格外有一个情怀，所以呢才推掉了自己的事。哎，非常感谢曹老师。但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这个国之大事。为什么说国之大事啊？这个文化部牵头啊，7月24号啊组织了反正几个机构，说是22国的学者举行一个座谈会，叫做汉学与当代中国。你知道在这个话题上呢提出了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关于宋朝。其实宋朝呢这两年呢一直就有人在提啊，听到过很多说法。这次呢提出来这个传闻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宋朝掀起过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文艺复兴啊，他打了一个问号，这是这次会上的一个提法啊。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学者马林认为呢，宋朝在文化上的发展甚至是不亚于欧洲的。以绘画领域为例，中国的这个画家呀已经学会了用画来展现远处的风景，展现重叠式的远处的风景。这是他的这个观点啊。我不知道这个曹老师好像，哎，当然咱们先要说啊，咱们这是个言论自由的平台，也不谁说的都不等于是个结论啊，大家都是在这个参与这个意见，起码不代表凤凰卫视的立场。哎，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只代表我自己的立场。 对对对， 这位马林先生的名字叫马林，他是南宋画家的名字，所以就很有趣。但是他说宋朝的宋朝这个时期不亚于欧洲，我觉得是有点侮辱我们大宋了。法国学者汉学家很有名的日内，在很多年以前就出版了书，叫蒙古王朝的前夜，就是说南宋，甚至南宋北宋，他认为如果说宋朝是第一，全世界第一，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敢发言。这是日内说的。宫崎市定我更同意，说北宋是现代社会，不是文艺复兴，是现代社会。比如咱们 这个得先看现代社会的标准。 太对了，公务员制，公务员，咱们不是接轨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吗？公务员考试是在宋代完善的。北宋的科举制度的完善就是公务员制。这个公务员制的完善很简单，就是要政军脱轨，政军分家，管理国家的人就是文官。宋太祖很明确，我不能， 就是现在说的政务官和事务官， 对，分开 分开了啊。 宋代是领人类最先一步走出这个的，这不是文艺复兴了，它就是一步就到了现代社会了。教育普及，咱们的是无论是房本还是监本，国家间就是国家出版社还是民间出版社出的书，那的量加起来是全世界总和也没有宋代出的多。咱们福建、四川、江西等等都是出书的大户，而且还有人出声叫翻译有功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版权所有，翻译有功，就没有版权你翻吧，大家都考试。所以宋代，而且妇女相对自由解放。说到医学，宋代的医学了得，宋代的这个洗冤录，直到今天，李昌钰先生认为，来过你这儿吧？李昌钰先生说，宋代的洗冤录对今天的刑侦学还有指导意义。 是是是，我也买了一本啊。 哦，你都看过这 洗冤录？哎，这个于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个曹老师刚才说那个是对的，就是，刚才这位马先生他把那个宋代跟西方人做对比，我觉得是确实是把中国，把我们的大宋看得太低了哈。大宋他的那种辉煌的成就，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巅峰时代。它不是一个，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说好像说我们的艺术家还在学习某种东西，不是说宋代人学习到了某种东西 而且宋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应该来讲就是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是有点扬眉吐气的一个朝代，是吧？因为宋代人不杀士，是吧？这是他的家法，他的一个政权，就是赵匡胤当年是有这个规定， 嗯， 所以在宋代人做一个文化人，他是应该是很应该来讲还是比较舒展的。 哦，我就是见过很多这个知识人呢、啊， 嗯， 都是这个怨声宋朝、 哦、啊，那是气势。 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嗯、你看啊，像严复曾经讲过嘛，这个《天演论》的那个翻译者啊，严复讲过，若研究人心正俗之变，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正了，它还有俗了哈，正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揪心，就最宜认真研究。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孤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之八九可断言也。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有今天的这个现象啊，十之八九是宋人造就的。甚至于你像陈寅恪啊，陈寅恪先生说过那种话嘛，就中华文明造极于 赵宋天水一朝， 巅峰， 对， 赵宋之势， 对， 是吧？哎，为什么这些学者他都这样的这个意义，不是意淫了，梦回宋朝呢？ 第一，就像于老师说，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尊重；第二，就是咱们也谈过寒门出贵子，宋朝的这个社会上下流动， 它 的可能流通可能性非常通畅。 嗯 嗯， 按照今天苏东坡或者比苏东坡更低的人进做京官做到这么高几乎是不可能，而宋代是完全有可能。所以对于文人来说，书中之自有颜如玉，指的就是这种寒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做到贵子、 嗯、 这个宋代给后人，给所有整个文化的规范做了这么一个。 那他的文明这么伟大，为什么到最后不堪一击呢？ 这个不 怪北宋是吧，被金所灭、啊，南宋最后就说，而且甚至还有人有一种这个互联网上有一种这流传已久的想法，叫做这个崖山之后无中国。 无中国， 就是因为南宋的结局嘛，就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在广东那个海面上，最后被蒙古大军追到，那是山穷水尽了，投海自尽。就是说，那么人们有这种说法，认为啊，这个崖山嘛，就是崖山之后呢，为什么叫无中国呢？因为接的就元人啊和这个满人。中国就是两代的这个皇朝啊，是异族政权，所以呢，好像这种观点认为啊，在南宋之后啊，中国的很多这个气啊，属于中国人的气脉，甚至于文脉，实际上是断损太半。 这个得从几个角度来说、嗯。第一个角度，蒙古人刻意削弱宋的形象，整个蒙古一朝，咱们能看到的，包括赵孟頫。忽必烈请他进京，赵孟頫，忽必烈让他谈一下你出身赵宋家庭，你谈一下家族的这种辉煌啊，他就不愿意谈，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蒙古这一朝对宋代的一种指责或者是贬低，或者这是很明确，在原始上都能看到。还有一个，南方的人、北方的人都一起怪南宋朝廷。作为失去了大好河山的罪人， 嗯， 所以到了明之后，对宋代的看法基本上是沿用元人的看法，这个宋代是不真实的一个宋代。就像福柯说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历史上写作，通过历史上的一层一层的写作看到的历史。宋代北宋一点都不弱，很多人说北宋是弱宋，一点都不弱。就举几个例子，刚刚我在跟于老师聊天，就说到，咱们就说宋代的船吧，哥伦布航海到发现新大陆的船有多长？21.5米，咱们宋代去高丽的船有多少？它能装1100吨，10吨一个大卡车就是110个大卡车的货，它能装。你说它的工业发展得多大？你说它的算术？数学各方面的计算，它的能力，它的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得有多强，它怎么能叫弱宋？ 确实不要否认这个宋代在这方面的非常辉煌的成就。我觉得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7月24号的那个会啊，他说中国 宋代是一个文艺复兴哈，第一次掀起文艺复兴，这个话好像也能成立，因为它有点跟文艺复兴的那个劲儿有点像。同样，比如说文艺复兴是发现了希腊罗马的那些文献，那些思想重新发现，那宋代其实也有一个重新发现的东西。 但还有人说这个晚明是类似于文艺复兴的一个机会， 是 更早的说是汉武帝是文艺复兴，他独尊儒术也是一种重新发现。 对，这个也可以讲，但是我觉得从中国文化的理解来讲，我能接受宋代它是一个大的文艺复兴的东西，比如说它从我对易经的研究来看的话，宋代人发现了先天易，比如说陈抟传给了后来他们邵雍这些人，传给了那个二陈，传给朱熹。所以它出现了在 说的是易经 啊，易经的这些这个东西，包括朱熹后来在一直在研究这个易经嘛， 河图洛书， 对，河图洛书、 啊、对， 这个先天易跟后天易差别是很大的，就是发现先天易它是带来一个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一个大的一个推动， 啊， 所以宋代能成为一个技术领域的高峰，包括曹老师刚才讲的，他在很多领域造船业呀，在他的这些包括他的医学领域都能出现这么大的成就，很辉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宋代他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气象，是因为他的儒释道，他在从那个比如说佛法传到中国上千年间经过一个互动，他已经中国完成了中国化，然后我觉得这么一个。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它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从马戛尔尼访华以来，我们对西学，是吧？对外来的东西，我们还是一个排斥的，我们不认为那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是吧？ 嗯。 然后，包括最近还说哦，那个外语教材它要占的比例要有多少？这种我们在大宋朝代不可能想象还有这种事儿发生，对吧？我觉得那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体系。所以那个时候的文人，那个时候的知识人，包括那个时候的官员，我想他们对于当时的西学，如果我们把当时的西学就叫佛法的话，他对西学的掌握比我们现在人对西学的掌握要多，深得多。 朱老师，这块我倒想接一下这个西学的问题。 嗯， 这个佛法它是多么系统的介绍。 嗯， 唐玄宗是多么辛劳的给大家翻译。 是， 不光是翻译，他还解说。他还给开课解说，那么咱们这三十年回头看这三十年的西学，就是有一点一鳞半爪，东一榔头西一棒，支离破碎，碰到什么就是什么，都已经在西方受到了排斥的书，碰到哪个翻译家手里，他翻译了之后，然后在全国热卖，奉为经典，这个事情就是非常不系统。你要是真的想研究西学，给他系统的理一下，翻译的人介绍这个书为什么重要，这一点我觉得三十年还不够。 你像这个马林这位学者啊，还讲到这个中国的宋朝画家的这个发现呢，我就更觉得，其实这个吧，中西啊，还真的是两回事儿。 嗯， 它根本是两种哲学。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曹老师，我班门弄斧两句啊，因为这个恰好是我的这个，我有对这个有兴趣。我最近呢也正在这个学习那个方文教授，您知道方文教授吗？ 比较熟悉。 他是这个普林斯顿， 我们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吧？ 对。 方文教授就是研究这个他是跟大都会美术， 他是大都会的东方部主任，大都会的很多中国作品的收藏与他息息相关，没有他就没有那一块。 对了，我为什么就找上他了呢？因为呢。我看中国画呀，我有一个问题，后来我恰恰发现呢，他就是从这个问题啊做出了一个他的论文，给西方人去解释中国画，哎，无形中也就为我提供了一个解释。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中国画呀，最神奇的就是我们看不懂的这些人啊，我可以跟人讲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画是你去看啊，你去猛一看，你觉得。很真呐、啊，很像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呢，反倒我要仔细的指点你看一看。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一个像南宋的那个画，它一个松树啊，这个松树的松针擦擦擦擦擦，这个松针在画面上的这个大小啊，可能比树干还大。 实际上是非常不合比例的。或者再者说，按照西方人所说的叫做焦点透视哈，我说你比如说范宽的《西山行旅图》，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这个山，你猛一看你觉得很对啊，但是你仔细一看呢，他在后面的山，他怎么形体上比前面的山要大得多，要明显的多呢？就是你明白，出现了一种幻觉，或者一种就是说，但是呢，他又不像毕加索。毕加索这种像西方的这个艺术是你看了他就是怪怪的，对吧？他就是不太像是那个写实的啊。中国画是什么啊？我要不跟你说呀，你猛一看你觉得很写实，太是那么回事了。需要我细细的跟你说，你才发现，哎，这是怎么回事？不，确实是不对啊。它比例上是不对的，可是比例上这么不对的东西，为什么你看上去，哪怕是外行，完全看不出不自然？哎。我就有这个问题啊，我就学习这个方文教授，他给了一种西方人能接受的解释，其实就是说啊，就是包括马林这位学者所说的，他说啊，这个中国画你仔细看呢、啊、是层叠式的，你假如说你用玻璃片，你看这一片山，前景的一片山，后景的一片山，还有一个树，还有这个，哎，这些玻璃片呢，要是按照物理的那个透视的距离啊，它是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缩小的。但是中国画呢，也许是同样大，也许是甚至后边的还大，但是你就假想，它这些玻璃片压在了一起，实际上你把它分离开，它是一片一片的，它又能够，哎呦，这一下让我想到平行宇宙，就是所谓中国画的这种啊，游离的视点，它是散，为什么说是散点透视？哎。但是为什么这就解答我刚才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外行一看又完全像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是那天我跟我一个画家朋友聊，我们发现啊，中国人也了不起，就是什么呢？西方的那个透视啊，是物理学，是光学得出的结论。可是呢，人呢、啊，人看东西，你注意到我们眼睛的视点看东西吗？我们的东西就是散点透视的。我现在到曹老师脸上，曹老师脸就最大。我现在到这个镜头，这镜头就最大最清晰，你看，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散点透视组成了我们大脑这个图像。所以说这个方文教授这本书叫心印，就是心象，这中国画家画的呀、啊、是心象。所以说我说我找出三幅啊，这堂堂大山就代表宋代的精神，北宋的精神，你可以看，这在北京这在台北故宫啊，太著名了，这是三座高峰嘛，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你注意到没有？我刚才说的，它山在后头，可是你觉不觉得它泰山压顶一样，它比前景还要大，可是你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郭熙的《早春图》，就当时的国家画院里的，哎，你看你注意看，他在这个他用这个云呢、啊，他分开一片一片的，实际他是这么，其实他也分前后，但是你不能那么理解啊。你往下看，这是李唐的，这是入了南宋了，叫《万壑松风图》，这个曹老师是专家啊。 你刚刚说的心印，它的题目来自宋代，米芾说化为心印。 哦，那就是 翻译成英文。对，翻译成英文叫 mind image， 这个形象啊是脑子里的，不是眼睛里的。这一块就不多说。方文自称是潘诺夫斯基的学生， 我都不知道潘诺夫斯基。 潘诺夫斯基是那个图像学研究，他就是以图像啊什么，他这个从这是方文早期的研究方式，后来他就不太做了，发现有一点说不通。你这个， 我觉得他是帮着用西方人的那种空间概念， 非常有 来让他解释。 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 但是你那个 一个视觉思维， 是 他是一个视觉思维，但是中国人不是视觉思维， 他想用。他想用西方的习惯的语言来解释给西方人听， 对， 但是后来他发现离中国太远了，后来他又改了他的晚期的学术，和这儿又不一样。你刚刚说的这眼珠子动，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年那个叫大卫霍克尼被请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这个乾隆南巡图，大卫霍克尼看了那张图，又看了一张西方的风景画，他说西方的风景画是凝视，眼珠子不带转的，转了就透视都不对了。 对， 然后中国这个南巡图呢，你看这房子看起来像是歪的，其实不是，就像是你拿着录像机，这从哪个角度都录下来，你看的时候是这样，从这儿过来的时候这样看房子，等你转过来那房子转成那样了， 对，动态， 你这么卷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怪，它是动态的把握 图像。 但是呢，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又不像西方那些现代派，就弄得干脆跟这真实啊，就相距很远了，就 拼贴 哈。对， 他们是拼贴式。 他这个看着，你看任何一个老百姓看中国的《西山行旅图》，好啊，这画那没什么不对劲的啊。《 西山行旅图》呢，它用的是一种风景画、山水画里的一种透视方式，所谓的散点透视，叫步步景。不宜景宜，它能够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把这个动感画出来，就像我从山下拍到山上一大堆照片，然后像拼贴一样把它拼起来，但是呢又通过那个 PS 叫什么作图软件给它做成一个整的，就特别了不起。 所以就是说这种试点你不能说是比西方落后，是吧？他甚至他在宋代的时候已经高度成熟了，他还比你早几百年。 这个汉学家研究的中国的美术史，经常会说啊，中国开始进入了西方的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了。他就拿西方的这个 尺度 作为是万事皆准的标尺。 嗯， 你在我之前，你在我之后，所以曾经有一位美术史学家就说，如果要用沃尔夫林的风格学研究，中国的绘画永远都在古代不开化愚昧，因为它永远没有脱离线性。沃尔夫林就从线性，就是用线条勾勒，到渲染，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一个飞跃。那中国今天还勾勒呢？ 对，但是曹老师，我也有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对中国画，不说山水画，山水画确实很了不起，人物画。 嗯， 画人画不画的画的太难看了。 徐悲鸿说了，一笑变老，一画笑容人马上就变老了。 对，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个体精神，才把你看那个中国古代的那个画，画那个男人女人都是基本上大同小异。 中国人古代画人他不看人的，不写身，他有个模本，有一个本子， 嗯， 就像写样子一样， 嗯， 看你是国字脸是蛇精脸，然后去找跟你差不多，然后修改。 他过去讲，他咱们是个城市化，就是丈山尺树寸马分人， 嗯， 就是一丈的山，这一寸的马，一分的人，他其实是一种宇宙观。就说人在天地之间 渺小， 是很渺小的， 很渺小 啊！ 但是你到宫廷看看宫廷的肖像，那他先从对着人写生，然后最后画成这种模式的城市化的肖像，他还是有这种功底的。 哎，其实就是中国的人物画也不得了。你比如说大英博物馆现在这个《女史箴图》那种那个人就像腾云驾雾一样，就是中国他有个画家朋友跟我讲啊，他说啊，这个西方人是他画人画得很像，中国人画得有仙气儿。你看中国人其实跟他那个线条的那个飘逸， 是 中国人画的人都有仙气儿。你看佛教造像，就是犍陀罗那种哈，从中亚那边到了中国这边啊，你就觉得他有好像有那么一种仙气儿，这是一个东西啊。 马林说到这个透视，他指的是这种有深度感，就中国叫深远。他说宋代开始形成高远、平远、深远这三个透视概念了。其实呢，理论上可能是宋代，但是在实践上应该找到汉代，比如洛阳汉墓。那上面画的上林苑几个官在那站着谈话，这种深度感不亚于波提切里的春，那种透视感那远远超过波提切里的春。 哎，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宋代它确实还是有那种转折。刚才文涛讲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受这种现代教材影响的年轻人对宋代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对， 因为有理学嘛，我们一想到宋代的理学， 存天理， 灭人欲，对， 也是从那儿开始。 包括有些人甚至从欧阳修的《秋声赋》那篇赋里面就能够感受到，说大宋王朝的秋天来了。 对， 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宋人的那种心态啊，不是像我们说西方人的那种心态，就是那么张扬，那么自信。这点是很有意思。 这个， 包括说宋代的积贫积弱。这其实也是大家形成的印象， 嗯， 是吧？不然他对北方的那些民族，他确实是只能是去行贿。 我给撒钱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文哈，当然这个观点也有点极端，他也就是说，他说我不认为，他说我认为你如果你这么牛，你制度这么好，你什么都这么好，你这么富庶，你就不应该这么不堪一击，怎么被人一打就惨了。而且呢，甚至他们，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他就讲 每年给了很多钱， 对， 给什么辽国、 啊、而且他讲从北宋到南宋啊，中国人说话不算数，中国人这个北宋的这个王朝，比如说当时贾似道跟这个蒙古人达成的这个议和呀，实际是他私下里谈的，根本就没有跟这个正式的国家承认，就是很多这种具体的细节上啊，就是需要搞清楚到底是我们违约还是蒙金违约，我觉得这个需要搞清楚。 这个北宋这一场战争跟辽代金朝的战争，其实也并不能说北宋就是积贫积弱，北宋那个时候非常强，如果不强的话，他不可能去打辽。